很多因为他们打架撞倒的东西就扔在地上，零散的到处都是。沙发上躺着的男人闭着眼睛，也依然皱着眉，看得出来脸上难掩憔悴。他日子不好过，英明毅然。石毅动作很慢地坐下，把那碗汤给喝了，把面包也给吃了，然后把房间里的东西大概地收拾了一下，没有刻意放轻手脚，但也尽量避免制造出太大的动静。这仓库现在显得特别空旷，一点小动静也能震得人头皮发麻。等到弄得差不多，石毅上楼，从卧室里抱了毯子下楼给英明盖上，然后站在旁边静默地看了一会儿，长出一口气带上门。听到门外面的汽车发动声，沙发上的人终于睁开眼睛，他怔怔地看着天花板发呆，听到倒车掉头然后渐渐开远的动静，甚至没声了才重新闭上眼，烦躁地皱着眉。英明没睡着，石毅也知道这个时候不愿意面对彼此，有尴尬也有心底的心结，相信无论是对石毅还是对他，这份狼狈他们在有生之年都不想记得。石毅后来去找了欧阳，这位死党虽然那天被气得不轻，但终究也没有真的把公司结束掉，只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，导致公司连带的关系接连损失了好几个项目，不少合作的公司要求赔偿和撤资，欧阳尽了全力在挽救，一个公司上下所有人都被搞得焦头烂额。就因为憋着这么一口气，石毅后来去找欧阳的时候，俩人差点搞到动手。不过最后还是把话说开了，石毅重新回公司坐镇，欧阳要出几趟差去跟合作的公司谈。 你要是再敢给我出什么幺蛾子，你看我会不会真的揍你。 临走甩下这句话，欧阳一脸的余怒未消。石毅对此只是挑了下眉角，表情不置可否。公司的问题比石毅最初想象的要严重，陈诚之前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没有完全调整好，接洽上又出了新的问题。这种压力感不是单一的，而是一种氛围，从最初的顺风顺水到现在的诸事不顺。石毅不算迟钝地推测出，有些问题的症结不是出在客观条件上，而是人为的阻力。不过这一次，他不想再去依托任何的关系了。离开了英明那边，他也没有回到自己原本的公寓住，每天都是回家陪着他母亲。虽然很多事情依然没有获得谅解，但是偶尔还是能说上一两句话的，谈谈工作上的进展。陈诚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会过来，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。两个人也很默契地不提到英明或者其他人。天气渐渐转暖，石毅想全家出去旅游走一走，可是公司的事情缠着他脱不了身，计划只能一再搁置。跟英明之间的联系，石毅多数是靠电话，他白天都在公司，晚上都在家里，好不容易他有时间，英明那边又抽不出空。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再提分手的事，但是彼此都明白，石毅的那次开口是给两个人之间划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，无论英明答应与否，这件事都会在心里一直搁着，有可能永远都平复不了。所以他们并没有勉强见面，比起以前不管不顾地跑到对方旁边，哪怕是睡一觉或者随便聊两句废话，现在石毅和英明的关系更趋近于相熟的朋友，偶尔联系不时想起。寇金以半个媒体人的身份总结过媒体的性质，舆论可以一夜之间造就一个上帝，也可以一夜之间让人坠入地狱，精神世界再强大的人也无法完全忽略身边的闲言碎语，尤其是当这一切影响到切身的生活时，就更难平静下来。英明和石毅的关系公开，对石家的冲击是造成了一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悲剧。 英明一直在旁边看着，却无能为力。而这件事情对于他事业上的影响，别人却无法想象。首先，是他跟王一奇合演的电影在国内遭到了全禁，不仅仅是院线不允许公映，甚至是相关擦边的报道和新闻也遭到了封杀。原本打算参加电影节的审批也被搁置了，相关部门所给的答复是内容敏感，不宜发行。发行方花费了不少人力来解决这件事情，但是眼看着数月过去没有任何的消息。而他参演的那部董晓和刘丽主演的电影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，只不过这次制作方的态度很干脆，直接剪掉了他的全部镜头，一个没留。演员表上没有打他的名字，甚至在真正宣传的时候对他都闭口不谈。董晓最初告诉英明这件事的时候，英明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应该说原本也在意料之内，怎么说他只是一个配角，不起推动剧情的作用，也没有支线牵扯，留不留剪不剪都是导演的一句话而已。反而是董晓对此颇有微词， 当初拍的时候差点就没把你搞成第一男主了，现在一看风头不对，撇得倒干净。 当时因为这件事还搞得他和英明不痛快，如果早知道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当初他又何必意气之争的跟英明堵赛车呢？英明只是嘲讽的扬了下眉， 因为我一个人搞的电影没办法上映，根本不值得，他们没让我赔钱就算不错了。 这个圈里的规则就是如此，不和也好，绯闻也好，做那么多事无非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票房。如果连上映都上映不了，之前那些所有的事就都没有意义了，就算他浑身都是话题也一样白搭。 所以说有些事大概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。 董晓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唏嘘，为自己也为了英明。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很多人都是事情逼到了跟前才会去后悔。他之前受伤的时候消沉颓废的，恨不得直接从楼上跳下去算了，结果一路走到现在反而又开了一条路出来。叹了口气，董晓看着旁边审剧本的司机，终于还是把话题拉到了他们合作的事上。 不过眼下这种局面估计想开镜就比较难了。 你去问过了吗？ 问了，没有明确答复我，不过看那意思是悬，剧本这边司机过得差不多了，再不开机我跟投资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 事实上当初他拉的投资也都是一些熟人的关系，英明这事儿一出，他们所有人多少都被牵扯进去了。英明皱了皱眉， 不行的话我还是退出吧。 你以为你退出这事就解决了？这部电影新闻已经报道过了，上报立项的时候也挂的是你导演，先不说找不找得到人来替代你，就单说舆论上这么做也太明显了。审批部门最怕的就是话题性，我估计就算现在把你踢出局，那边也不会放这部电影了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部分人都是这个风格。知道董晓说的是事实，英明没有继续说什么。两个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英明才打破僵局。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 我后天约了几个圈里人吃饭，你看要不要一起？ 什么人？ 官方人员，虽然不一定有用，但是做点什么总好过什么都不做。 英明很轻地皱了下眉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他答应了。反而董晓那边一时不吭声了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。 你真的要去？那些人你得有心理准备。 严格说，董晓对英明的了解不算多，但是就接触的印象，英明本身是个很讨厌圈子里这些事儿的人，要真有那个心，他也不会这么多年不上不下的尴尬吊着。其实董晓刚才跟英明开口的时候并没有指望他会答应，主要是司机是从来不掺和这些事的，董晓也就是想起来所以随口问问，没想到对方真的愿意跟他一块儿去。但是那群人都不是善茬。 董晓的话让一鸣笑了一下。 没事儿。 那些人他不爱打交道，不是没打过交道，做这行难免会遇到这种场合，不想习惯也得习惯。既然英明表示愿意去，董晓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怎么说，对外英明都是挂名主创的名字，一起去也显得诚意足一些。